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81集，姜茶、浴桶和炒饭。白玉堂刚解腰带，展昭刚脱湿漉漉的外袍，突然一阵风过，屋子里的油灯灭了，四周围一片漆黑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看到朦朦胧胧，又似乎不是太清楚，两人倒是觉得也不错，正在寻思要不要去把灯点上的时候，又一阵风过。两人默契的一个喷嚏，赶紧脱了衣服跳水桶里浸着。展昭趴在水桶边伸手，白玉堂就见黑灯瞎火的，一只手伸过来乱摸了一通，最后摸到了自己的鼻子，捏住。白玉堂伸手抓住展昭手腕子：“ 你再作怪，老实点泡着。”“ 我饿了。”“ 你饿了摸我鼻子干嘛？”“ 我想问你是不是也饿了。” 展昭说着，白玉堂就听到哗啦啦的水声，展昭往水桶靠着他的方向凑过来了些。“ 有宵夜吃吗？”“ 一会儿去厨房看看，说不定还有粽子之类的。”“ 不想吃粽子，我好像吃了一天的粽子，我想吃炒饭。”“ 你把粽子炒一炒当炒饭吧。” 白玉堂调笑他。展昭愣了半晌，继续去捏白玉堂的鼻子。“ 笨死了你个大少爷，粽子是江米，炒饭是大米。”“ 不都是米吗？” 白玉堂拿了帕子来擦头发，展昭伸手摸了半天。“ 耗子， 好好说话。”“ 玉堂， 怎么 借我件衣服穿？” 展昭伸手拽白玉堂放在一旁的换洗衣服，白玉堂一把拽住衣服：“ 你自己的呢？”“ 忘记拿了。”“ 我就拿了一件，你穿了我怎么办？”“ 光着呗。” 展昭继续拽，白玉堂抓着不放：“ 我先穿上，过去帮你拿。”“ 不如我先穿上，然后我过去帮你拿。”“ 猫，别人的礼衣你都穿，不害臊啊？” 展昭眯着眼睛，手缩回去了。白玉堂见他没声音了，以为他老实了，继续洗澡，不料展昭伸手哗啦一下，好大一捧水过来了。白玉堂再一摸，好嘛，里衣都湿透了。白玉堂无语地看黑夜中笑得跟只猫似的展昭：“ 你有意思吗？”“ 有的。”“ 这猫小时候指不定多讨人嫌呢，这皮的，外公还说他乖。”“ 有难同当。” 展昭说着就拽了条毯子披着准备起来，白玉堂一把抓住他，展昭被他拽了个趔趄，又摔回浴桶里。这回毯子也湿了，一会儿要裸奔了。“ 干嘛？”“ 等我洗完一起过去啊。”“ 你那么慢？”“ 不然你出去点了灯，我吃亏一点。” 白玉堂都能猜到展昭想干嘛，他自己先出去穿好衣服，然后点了灯，看他光溜溜的出去，他好招笑一番，他才不会上当。“ 五爷怕人看啊。”“ 这哪儿还有别人啊，就一只坏猫。”“ 你好了没？饿死了。”“ 快好了。” 白玉堂拿起毯子擦了擦头发。“ 你好啦。”“ 嗯。”“ 一起出去。”“ 好啊。” 于是黑漆漆的房间里两个人影一闪，随后床上一阵响动，两人都钻进了被子里。展昭裹着被子跳下床，翻箱子找里衣。白玉堂动作比较快，他的里衣白服之前刚刚给送来，就放在包袱里摆在床边。白玉堂顺手抽出里衣穿上，跑去桌边就要点灯，展昭一惊：“ 哎，你耗子，不准点。” 白玉堂吹了吹火折子，点上灯，还笑着问他：“ 怎么，展护卫怕人看啊？ 只是白玉堂刚刚点上，展昭回头一口气给他吹灭了，慌手忙脚的穿衣服，白玉堂接着点，展昭接着吹，于是一个吹一个点，一个点一个吹，终于白玉堂点完后，展昭不吹了，抬头看，只见展昭衣服穿好了，边系衣带边站在白玉堂眼前，眯着眼睛瞧他。白玉堂想了想，低头呼一声吹灭了灯。 睡觉。 展昭看着翻身躺在床上准备呼呼大睡的白玉堂就来气，于是扑了上去，白玉堂抓住展昭准备捏自己脸的手。 猫儿，你干嘛？ 我想吃炒饭。 我还以为你想吃耗子呢，吃炒饭跟我说干嘛？跟炒饭说去啊。 那我吃耗子也香。 展昭趴白玉堂身上想着从哪儿下嘴，只是正研究，白玉堂一翻身把他压下边了。 猫儿，你有点自知之明没啊，明显是耗子吃猫。 展昭没灯光都能看到白玉堂一双桃花眼笑成了弯弯两道，伸手捏他鼻子。 自然是猫吃耗子。 耗子和炒饭只能吃一样。 那还是炒饭吧。 白玉堂眯起眼睛一低头，展昭还没明白过来，脖子上叫他咬了一口，展昭捂着脖子张大了嘴。 你真咬啊。 月牙儿做的炒饭你没吃过吧？ 很好吃吗？ 你知道陈星儿为什么那么胖吗？月牙儿用炒饭喂的。 你让陈星儿去炒一个，咱们做宵夜，饿死了，救火贼费劲。 行啊，不过有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，你便宜占的还不够。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？不就咬了一口？ 借据都给你拿走了，你把爷卖了，爷还给你数钱呢，猫爷够对得起你这黑耗子了。 白玉堂笑得更加开心了，展昭也是少有见他笑得如此开心，眼睛花的都不行了，看得展昭直撇嘴。 这耗子一双招蜂引蝶的桃花眼，难怪他平时冰山脸，到处对人笑还真是容易出事儿。 白玉堂突然低头靠得和展昭挺近，展昭戳戳他脸。 一会儿就喂你。 白玉堂两个胳膊肘撑在展昭脸侧，拖着下巴看他的眼睛。 为什么要一会儿？就要现在。 那你亲我一下。 亲哪儿？ 展昭捏着他下巴，边说边擦嘴做占便宜状态。 美人开口，有便宜没有不占的道理。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一低头将他嘴堵了。半夜三更，月牙刚刚躺下就听到敲门的声音，探头出去，白玉堂靠在门边。 少爷，这干嘛呢？ 白玉堂对他笑了一下，惊得月牙倒抽了一口凉气。 哦呦，大半夜的心情那么好啊，少见少见。 做个炒饭，多放鱼。 干嘛用？ 喂猫用。 说完，白玉堂回房去了。于是月牙大半夜的在厨房里做鱼肉炒饭，这香气一熏，不止开封府众人，隔壁皇城军那几百人都醒了，心说谁这么缺德，天不亮做饭香成这样，救了一宿的火，众人都饿得前心贴后背的，这一勾哪儿还睡得着啊。最后展昭和白玉堂美滋滋吃着炒饭，开封府众人起床去砸厨房大娘的门，说饿得睡不着了。皇城军的兵马更逗，满城敲早点铺子的大门。 有包子没有啊？烧饼果子馄饨面都行啊，要饿死了。 开封城里几个卖早点的都纳了闷了， 这吃货会传染吗？开封府的人这是饿成什么样了，大半夜的就跑出来要早点吃。等展昭再醒过来，天已经大亮了，转脸一看，白玉堂靠在他颈边的枕头上，似乎还没醒。展昭仔细看了看，谁说白玉堂万年冰山脸，睡着的时候一点都不冰山，还有些没防备的志气。展昭也不明白，这么好看一个人，性格又好，怎么人家都拿他当修罗。展昭正欣赏白玉堂的睡眼，白玉堂动了动，突然搂住他腰，脸蹭到他脖子旁边。展昭眨眨眼，戳了戳白玉堂的后背。 耗子，醒啦？ 还没，半个时辰后醒。 白玉堂搂着靠着展昭脖梗睡，含含糊糊回了句话。展昭眨眨眼，回手搂住他肩膀，也准备再睡半个时辰回笼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